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十五，七歌之咒，第741集，开封之罪。四月尾，众人终于是回到了开封城。开封城依然是一派的热闹祥和，再加上春意盎然，众人这一路日夜兼程的疲惫也是消解了几分。回到了开封府正门前，众人扬起脸看着熟悉的大门，总觉得开封府好像是哪里不太对劲儿。小四子刚下马车，杨莲准备跟府衙屋檐下的燕子一家打个招呼，可是一抬头吓一跳，然后拽住公孙的袖子： 爹爹，开封府多出了一个角。 众人默默地仰望着那所谓的多出来的一个角，都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展昭一眼。展昭抱着胳膊，正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，以免在大马路上暴走被人看笑话。多出个什么角来？可不就是他的那座被白玉堂改建了的小楼吗？白玉堂也下了马，这一路上他骑马，夭夭就来捣乱，改骑龙。白云帆就在下面踹蹄子，把五爷忙得够呛。杨脸看了看，果然，展昭别院整体加高改建之后，开封之罪当之无愧。 嗯，还不错。 包大人也下了马车，和八王爷一起品评了一下。 比想象中的还高啊。 白少侠甚有品味啊。 这个霸气啊。 那好像是小爷我的宅子。 开封城百姓比起整天闲得瞎折腾的魔鬼城百姓还是靠谱不少的，毕竟见惯了场面，而且开封府已经养了一只老虎了，有一条龙也不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。当然了，夭夭展开翅膀从城门上空滑翔而过的时候，还是引起了很多人围观。开封藏龙卧虎，不少老人都说这个不是龙，应该就是大型的飞蜥。将各自行李拿好，众人回府安顿，丫鬟小厮们也忙开了，包夫人带着人出来张罗，厨房大娘准备午饭，冷清了一段时间的开封府再一次恢复了热闹。展昭一脚踏进院子，见左右看看，幸好白玉堂虽然有时候行事夸张了一点点，但毕竟还是个很有品位的人，没把院子折腾成庞太师家里那样，没玉石也没金砖，整体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清雅简洁。展昭松了口气，白玉堂则是叹了口气。展昭就瞧他 简朴。 展昭踹了白玉堂一下，大踏步走向那座阁楼。小楼的大门真的改装过了，四扇窄门改成了两扇宽门，打开之后夭夭横着都能进出了。展昭深呼吸，猛地打开门往里一看，倒是有些出乎意料，房间除了变得大了一些之外，里面的陈设一点都没变，家具还是以前的家具，正中间的空间加大了数倍，还有一条硕大的毯子以及一个巨大的巢。展昭走过去，看地上一个硕大的鸟窝一样的东西，用手摸了摸。 这是什么呀？是用藤条编的？ 甘草和软藤。我跟公孙打听了一下，公孙说蜥蜴喜欢睡在这种巢里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身边白影一闪，夭夭飞到巢穴上空，左右看了看，随后舒舒服服趴在了里边。他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显然极喜欢这个窝，还闻了闻四周围，这里到处都是白玉堂和展昭的味道，夭夭确认这里应该是家里了。小五也溜达了进来，在大毯子上伸懒腰，对加大加宽的毯子很满意。展昭四外看了看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你不是造了三层吗？没楼梯怎么上去啊？ 白玉堂伸手指了指上边，展昭扬起脸看，张着嘴再一次傻了。 房屋内部的结构万分精巧，没有楼梯，但是每隔一段距离有一根横梁，呈现螺旋状。外部看虽然是三层，内部却是很多很多层，而且都是不规则的楼板。白玉堂显然很满意展昭的表情，微微的笑了。展昭纵身一跃上了二楼，发现四处都有窗户，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，每一层楼板各有不同，有的还有供水系统以及屏风遮挡，专门洗澡用的楼层都有，结构之复杂简直就像是一座纵向的迷宫。展昭一层层玩上去，最后到了顶层，整个顶层四周都有琉璃窗户，可以看到开封城的四座城门。展昭忽然意识到白玉堂其实也不算取巧，这的确可以称之为整个开封最棒的瞭望塔。展昭盯着外边发呆，就感觉身后有人拍了拍他，回过头，白玉堂已经在他身后伸手指了指上边。展昭微微一愣，望屋顶的上方，白玉堂拧了一下一旁的转轴，随着咔嗒咔嗒的响动传来，屋顶上出现了一扇天窗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对他挑挑眉，示意他可以从窗户出去。于是展昭从天窗钻了出去，发现屋顶的设计也很巧妙，可以直接坐人。展昭坐在长长的屋脊上，放眼望去，整个开封城尽收眼底，简直心旷神怡。白玉堂也走了上来，坐在他身边，指了指开封府展昭院子旁边的一大块空地。 我准备在那里挖条河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刚想说不准，白玉堂先开口。 公孙说夭夭喜欢有水的地方，最好是每天能游会儿泳。 算了，爱挖就挖吧。 这时就听到下边的鸣叫声，展昭和白玉堂探头看，夭夭从外边飞了上来，收了翅膀落在他俩身边，一起看开封府的全景。上不来的小五在下边急得嗷嗷直叫。院子里的动静引来了公孙、赵普等人，小四子坐在赵普肩膀上，指着上边的展昭和白玉堂，样子是也想上去。赵普走进展昭房里观摩了一下， 哎呀，好东西啊。 嗯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不过不会武功不是上不去了吗？ 白玉堂造的吗？他的目的应该只是让展昭玩得开心一点。 公孙笑着摇头，将小四子交给蹦跶着要上去的萧梁。小梁子背着小四子蹦蹦跳跳到了屋顶，也从天窗到了外边。小四子都看傻了，在屋顶一个劲儿叫公孙上来看。众人闹到晌午左右，正准备吃饭，南宫季就来了。寒暄了几句，南宫跟白玉堂打听建造小楼的工匠，今天已经有好几波人跟白玉堂打听过这建楼的工匠了，貌似都想造一座。而白玉堂的回答也颇大气， 就是县空岛的普通工匠，平时也造船。 众人默默地望天，五爷言下之意，谁造的不重要，关键是爷的设计独一无二。 宫里情况怎么样？ 一切如常，要准备春试的事，包大人估计有的忙。 说到春试，众人都看一旁的包岩。 小馒头，这次春试你也参加吗？ 啊，五娘让我参加的。 喂，行不行啊？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外面玩。 我哪里有玩，我一直在念书。 放心好了，包岩应付春试应该不成问题。 包大人还在宫里？ 嗯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 南宫一愣，看赵普。 王爷具体指什么？ 你少来这套，皇上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念叨让包相早日回开封，之前被迷城的事情耽搁了，这次包相刚回来就被人带进宫里去了，显然是着急了呀。 南宫似乎有些无奈，看了看众人，从南宫的表情来看，明显可以看出他欲言又止。 不怕，说，赵真还舍得砍你不成？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。 众人都挑着眉头，那意思不信。天尊也八卦地凑了过来。 哎，是宫闱秘史吗？ 王爷， 你还记得七哥这个人吗？ 赵普微微一愣，公孙就见赵普微微皱眉。 七哥是谁啊？ 还是算了，吃饭，吃饭。 众人越发的疑惑起来了，什么事情让赵普脸色都变了？等吃完了饭，包大人回来了，还带来了许久未见的庞太师。 小胖胖！ 小四子一看到庞太师就飞奔着扑过去，太师乐得肚子直颤，抱着小四子一声心肝一声宝，叫的那个亲呢。包大人看着挺着急，刚坐下没喝一杯茶，外头就有人找他，都是龙图阁和太学的，估计是说春事的事儿。包大人临走还跟赵普说皇上想见他，赵普立刻就溜走了，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赵普瞒着什么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